喂，hello，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呢個天耀信義電台啊！今次我哋繼續傾呢個動漫嘅，咁啊講翻好 hit 嘅《鬼滅之刃》 鬼滅之 啦， 刃， 係啦，《鬼滅之刃》其實依家係咪大家都有等緊佢7月嘅第二季咧？ 我啊冇乜等，都系佢上咪睇咯，唔上咪继续等待咯。 哦，你呢啲係一啲。日本仔依家咪有個族群係咁嘅，即係降低自己 草 嘅生 莓 活， 族， 係啊，呢啲叫草莓族， 唔 知喎。 即係降低自己嘅生活需求。 哦，嗰啲佢哋好似係住屋嗰啲係咪你話？ 唔止住屋， 佢 物 住 欲咯， 大屋，跟 物 住 欲噶，總言 細， 之係物欲。 好似係有批咁嘅人， 係啊，有 日 批咁 本 嘅人 嘅東京青年啊嘛， 啊。係，你真係跟得好前啊。 係 係咯。 前衞嘅角色。 冇錯。咁所以你就唔特別期待佢7月嘅第二季 我呢啲係冇期待，冇傷害，咁所以咧就冇期待咁多住。 我突然醒起，我未除口罩，其實我係可以除嘅。等等啊！ 係啊，咁我講住先啦。咁而家應該係點解冇咁期待咧？係因為第一季比較出色啦，咁當然電影版又都出色嘅，咁但係之後會接住係咁出色咧，我就有少少嘅擔心嘅， 嗯， 因為之後嘅 你等等啊，我出现啲滴滴声啊， 哇，出啲滴滴聲嘅。 要新意电台，我哋今集咧就系讲上年啦，好 hit 嘅《鬼灭之刃》啦，系啊，咁点解叫上年好 hit 咧？因为上年就大家动画就完咗第一季啦，跟住佢就成世再出埋个电影版， 系， 咁咧就全世界都《鬼灭之刃》啦， 系， 全 日 世 本 界都 即 水 系 之呼吸 哇， 啦。 而家日本冇咗《鬼灭之刃》咁 hit 咯， 係咯，之前係 改咗個陣， hit 到係啲人排晒隊買佢漫畫噶 系 嘛， 啊， 買斷啊嘛， 系啊。 係啊，咁你見到個熱潮，其實嗰陣時我見到個熱潮就心諗有冇咁勁啊，即係以前龍珠就話，但係嗰陣時龍珠我哋係冇咁多嘅娛樂噶 龍珠都冇 嘛， 咁勁啊！ 龍珠都冇咁勁咩？龍珠 冇 好勁嘅喎嗰陣時係， 龍珠當然勁啦， 係。 勁嘅勁在而家都仲出緊啦，可以 係啊，廖心穎都唔畫啦，係啊， 仲 可以出緊呢個龍珠 係啊，即係個美水食極都唔完， 嘅。 即係好似即係流水咁流。 係啊，由佢由呢個橙色頭變到做藍色頭，再變到做白色頭，我都唔知佢再變到咩色頭啦，先。 七彩。 係 誇張。 咁但係《鬼滅之刃》，我覺得佢勁就冇龍珠咁樣叫做拖住啦。其實佢依家完咗啦嘛，喺日本已經， 系 咁 啊， 即係23卷咯，好似係漫畫。 23、24， 23，唔記得23、24咁上下啦。 佢 但 有 係 個 你 仲有個新番外篇嘅，我記得， 係嘛？ 系，但我嗰度冇睇啦，因為已經都唔係重點。 好似話佢之前仲有個前傳嘅。 係啊，講下啲有講阿嚴柱噶嘛，特別係有講到， 哦，特別講嚴 係啊， 重。 跟住有講啊。有講風柱同埋嗰個戀柱嘅，係 哦， 啊，佢即係嗰啲番外咁樣咯， 哦，咁逐隻柱講都有排講， 係啊，所以嗰啲就唔係重點嚟嘅，因為講翻之前嗰啲內容嘅嘢都係。 不過我自己睇啦，《鬼滅之刃》，因為我係算係比起大家熱潮都睇嘅時候，我就冇鬼睇嘅，係啦，我係熱潮過晒啦。咁上次阿 Leo 講 我 開， 就跟住個熱潮睇嘅， 係啦，跟住我 跟 呢 住 度 佢 講 熱。 開，跟住我，都睇下啦咁樣。因為其實我之前睇動畫版咧，ViuTV 做嗰陣時，我睇過幾集，我嫌佢悶啊，大佬。 有一頭係比較悶嘅， 係啊，我即係唔係我嗰陣時諗，因為我年紀大，大佬我 唔 四 係 廿 啊！ 幾歲。 我同阿胡姑娘喺度講《鬼滅之刃》，佢都話有睇一開頭，佢都話覺得好悶， 係 係 嗱，咁即係其實咁證明佢頭幾集係20、30、40嘅人都覺得佢悶嘅。 又唔係啊！我覺得一開頭已經都 OK 嘅，喺個 第一集 畫 咯， 風上面嚟講， 畫風同埋嗰啲水墨嗰啲係得嘅。 你未睇過更差嘅，所以你會覺得冇咁好睇。 喂，咁唔可以咁計喎， 有啲真 即 係好 係 差啊，所以咧，我點解會繼續睇落去呢？係因為我覺得 OK 嘅， 有潛質 係 嘅 啦， 套 所 嘢。 以我先會繼續睇嘅。如果唔係嗰啲咧，我都唔會睇，因為我都會揀嚟睇嘅。 哦， 因為你知道有好多動漫噶嘛，日本即係 係。 每個月每幾個月都有成扎動漫，你唔會全部睇晒，冇可能全部睇晒。雖然一集係4個字啫，即係唔計嗰個唱歌頭同尾。 咁但係都好多好多個噶嘛，咁你都會揀嚟睇咯。 我對動漫真係冇乜癮嘅，但係叫《鬼滅》係我近年已經叫做追得，因為我睇曬咧成個第一季。 嗯。 即係雖然我中間就除咗最熱血嗰幾集我就飛啦，嗰陣時會 fast forward 啦。 fast forward。 即係佢喂大佬，佢喺度追逐咁搞乜鬼啫？ 嗰啲 即係嗰啲喺搞下笑咁，但係嗰啲日本 get 我心諗我都 get 唔到啊！ 嗰啲俾小朋友 係俾小朋友睇啦，即係佢次次尾阿炭治郎同埋尼豆子喺度吹水兩條友。 嗰啲我冇睇嗰啲。 嗰啲我就飛㗎啦。 係啊，嗰啲我都冇。 係啊，係啦。咁我一見朵花出嚟我就飛，其實係佢每次一完就見朵花㗎喎，我就飛㗎啦。咁。咁但係可以講佢熱血嗰部分，即係去到第幾多集？18、19集，咁真係好熱血嘅嗰度就，你亦都估佢唔到。咁所以依家我都係做咗鬼滅 fans 噶啦，因為其實我諗我少追動漫嘅原因，因為我覺得我唔能夠明嗰種熱血啊。 哦。